第15集，我跟他不是朋友。冷静下来后，仁义逐渐感觉到了疼痛，来自肋骨、脚踝以及两只擦破了的手掌，但他没有吭声，因为他分明看到供应型的手臂在往下滴血，一滴一滴都滴在了刚刚换的干净的裤子上，而供应贤面色平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你还能开车吗？要不我开吧。 供应贤没说话。 不如就近医院处理一下，你前几天不是刚去了医院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，能别作了吗？ 供应贤依旧沉默。 你车里放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不会放个急救箱吗？ 我车上有急救箱，我也说了要自己处理。然后你威胁我要向我的上司告状，你记性这么差吗？ 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用一个急救箱能处理什么？贴创可贴？你这是要清创，要消毒，要缝合，安全起见还要打破伤风针，必须专业医生来处理。 他说得太快，以致呼吸急促，牵动了肋骨，疼得脸上的肌肉微微扭曲。 疼就闭嘴，快到了。 几分钟后，车驶入了别墅区，开进了一栋占地大的吓人的独栋别墅。 这是你家啊？ 虽然他早就从傅凯口中得知供应贤的家不一般，但远不及实践来的令人惊讶。他甚至都不知道天启还有这样的地方。供应贤刚停稳车，大门就打开了，一个西装革履的老绅士快步走下台阶，后面紧跟着一对中年男女。 少爷。 老绅士紧张地跑到供应贤面前。 您的信息什么意思啊？您受伤了吗？ 供应贤抬了一下胳膊。 天哪。 那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 少爷，进屋吧，让我看看。 供应贤走了两步，突然顿下脚步，回过头去。仁义刚好下车，几个人都诧异地看向仁义。供应贤指着仁义说道： 先把他弄干净。 啊，我。 说完扭头走了。仁义皱起眉，作为一个正常人类，他不太习惯被人用看外星人一样的眼神观看。老绅士走到了仁义的身边。 您是？请问您贵姓？ 啊，你好，我姓仁，仁义。我 仁义一时不确定该用哪个词汇来描述他与供应贤的关系。同事。 啊，我姓盛，您可以叫我盛伯。非常欢迎您，仁先生。哎呀，少爷竟然带了朋友回来。哎呀，少爷带朋友回家了。 我们不是朋友。 仁义话还没说完，只见盛伯热情地拉起仁义的手。 仁先生，您介意先去清理一下吗？换一套干净的衣服。 哦，行。 盛伯朝中年女人招招手，语调欢快。 哎，快去准备一下。少爷带朋友回来了。 我不是。 仁义被盛伯拉进屋内，并给他拿来一套新衣服。像他这种常年穿训练服的人，对穿着并不讲究。但光是摸着那细致的在灯光下散发柔光的布料，也能判断出这衣服价值不菲。换衣服的时候，他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下肋骨，已经淤青了一片。但摸着并没有骨折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骨裂了。等换好衣服，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，盛伯在门外笑眯眯地等着。 任先生，您的脚也受伤了吗？ 没事，就是崴了一下。 王医生正在给少爷处理伤口，很快就好。我带您先去等着。您一定饿了吧？想吃点什么吗？ 这么晚了，太麻烦了。 哎呦，不会不会，厨房随时有人的。 那随便什么都行。 仁义确实是饿了，他不禁想起在供应贤车上吃的那份沙拉，假装随意地补充了一句：“ 热的就行。” 没问题。 两人穿过宽敞奢华的客厅，上了楼，走到走廊的尽头，盛博推开了门，眼前出现一个小型诊所，摆放着各种在医院常见的设备。 啊，少爷不喜欢去医院，所以就雇佣了家庭医生。 哦，这样啊，真浮夸。 龚应贤正坐在病床上，让王医生给他处理伤口。他换了一套浅灰色的居家服，刘海也垂下来几缕，整个人终于有了一点人间烟火气。王医生回头看了仁义一眼。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很快就好了。 没事。 仁义坐在一旁，翘着二郎腿看着龚应贤。 我说龚博士啊，你家也太浮夸了吧。 龚应贤向仁义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上面贴了一排免缝针的伤口贴，他不悦道： 这东西我车上也有。 是，小伤也是伤。破伤风疫苗打了吗？ 打了。 给他看看肋骨。 仁义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怎么知道自己肋骨受伤了？王医生走过来，掀开仁义的衣服查看，然后用手摸了摸。 应该没什么大事，拍个片子看看吧。 我去，这里还能拍片子？ 一些基础的仪器这里都有。 仁义被带进隔壁的小房间，拍了个 X 光。王医生抖了抖片子。 没事，没伤着骨头。 仁义松了口气。王医生给他处理了一下扭伤的脚踝和擦破的手掌，并给了他一些消炎药。这时盛博去而复返，笑盈盈地说： 少爷，任先生，去餐厅吃点东西吧。 两人来到餐厅，桌子的一边摆着好几道热腾腾的饭菜，摆盘精致，卖相极好，就夜宵的标准来说实在是有些过了。而桌子的另一边只有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水。任毅看了盛博一眼，略有些别扭。盛博小声说： 没事的，少爷不喜欢吃热的，也不太习惯半夜吃东西，您坐吧。 两人坐在桌前，仁义看了龚应贤一眼，见龚应贤也在看他，他们就像是要较劲儿一般，谁都不肯先挪开目光，就那么互瞪着对方。龚应贤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，而仁义夹了一筷子热乎乎的排骨扔进了嘴里。那酱汁蒸排骨刚出锅，仁义被烫着了，他张开嘴直哈气，到处找水喝。盛博赶紧把水递给他。 喝点水。 龚应贤的一边嘴角几乎难以察觉地向上扯了扯，他放松地仰靠近椅背，显然也是累了。仁义没有被烫伤的上唇所阻挡，大口吃了下来，边吃边说： 有这么好的饭菜，你就吃那玩意儿。 吃完之后，你去休息一会儿。明天早上会有人送你回中队。 你呢？你要去分局审那个人吗？ 当然。 我也要去。 你的工作是协助火灾调查，剩下的是警察的工作。 我已经参与了这么多了，你觉得我能袖手旁观吗？我也要去。我要第一时间知道那个孙子到底是不是纵火犯。 行吧。 仁义越吃越香，大概是属于大脑的供血都跑去了胃部，他闲聊一般说道： 哎呀，你家这么有钱，你有一身奇奇怪怪的毛病，你何必非要为难自己去当警察？ 盛博在一旁变了脸色，他偷偷瞄了龚应贤一眼，想转移话题。 少爷，要不要再吃一个？跟你没关系。 哼，您说的对，是我多管闲事。 龚应贤起身走了，盛博不好意思地说： 任先生，您不要往心里去。 啊，放心吧，我要是往心里去，早被他气死了。 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您是少爷第一个带回来的朋友，我们都特别高兴。 我跟他不是朋友，只是一起工作而已。 盛博的眼神肉眼可见地暗淡了下来，仁义顿时有点后悔。盛博复又笑道： 少爷带您回家，肯定是信任您的，我相信你们会成为朋友的。 仁义嘲弄一笑，他才不在乎能不能跟龚应贤做朋友，他只希望能完成工作的同时少上点火。吃完饭，仁义被带到了客房，他忙活了大半夜，又累又不舒服，倒头就睡着了。